聚少离别多，生情无从收，怎么能够忘记你？只有对月叹息，七彩虹灯夜色里何处有你踪迹？啊，泪汪汪，忧心悲戚戚，相聚少别离多，生情无从收。相聚少离别多，生情无从收，生平只盼情来磨，偏偏遇见你，一往情深情难舍，为你一乱情湮迷。啊，睡梦里也想梦见你，相聚少别离多，生情无从收。相聚少离别多，生情无从收，在我心田点燃起爱情的火焰，到头你却想背弃，给我留下空回忆。啊，叶落飘，阵阵秋风起，相聚少别离多，